ChinesePod.com 你去过悉尼啊？ 是啊，我以前在那儿上大学，现在真怀念那里。 哎，你看到过袋鼠考拉吗？ 当然看到过，考拉是在动物园看到的，袋鼠在我们学校的树林里就有。 这么好啊，悉尼空气很好吧？ 是的，而且天气也好，所以悉尼人都特别阳光，走在大街上，不认识的人也会互相打招呼。 在我们这儿，别人肯定觉得你有病。 在悉尼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，能看见不同国家的人，还能吃到最正宗的美食。 难怪到那儿去的人都会胖。 不过悉尼人都挺重视健康的，他们特别喜欢户外活动，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 可是好多人都说那里很无聊。 的确比较简单，不过习惯了就好了，而且每天能呼吸新鲜的空气，享受阳光海滩，多舒服啊！ 真是退休生活的天堂。